本经最重要的生学的宗旨，就是经文的第一段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了，色蕴包括了一切的物质现象，与物质相对的精神这一方面，一共有受、想、行、识这四蕴。这四种啊，都是因缘生法。大乘经上常说的缘起性空，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自体。这是观察到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真实相。真实相呢，是空相。小注里头简单的将这个空义介绍了四种。第一个，空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，这个好懂。因缘所生之法都没有自性，所以自体不是实在的，那么这个叫毕竟皆空。这一条好懂。第二个意思是虚空的意思，虽然没有粗相，但是它有细相啊，有微细的相。一切诸法都是由虚空之意，必须我们要用智慧去观察，才能够体会得到。第三个意思是心空义，第四个意思是法空义。大乘经论里面所讲的空义，实在是偏重在后面这两种。心空是心里面清净，一丝毫的染浊都没有，这是心空的意思。也就是内念的意思。经论里面常说， 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我们才能够观察到事实的真相。这个说法，这四种空义通通都包含了啊，法空，空是诸法的真相，因为一切法相有体无，似有亦无，因此一切诸法毕竟了不可得。《金刚经》上用梦幻泡影来形容，说的是非常的恰当。能把事实真相看透了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这一切的苦难自然就消失了。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一切的苦难是从迷失事实真相当中产生的。迷了事实真相，就会有妄想，就会有执着。妄想执着带给我们无量无边的苦难，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妄想消除了，执着永断了，所以一切苦难呢就远离了，这叫做度一切苦难。表解里面给我们简单说明，第一个是叫我们地观身心但见无蕴，地是仔细的意思，观是用智慧去观察我们的身，是色蕴，心是受想行识，仔细去观察直见无蕴，在无蕴当中求人我相了不可得。于是无量劫来这个我执啊，失望的执着啊，就破了。一切烦恼都是从我执而生的，所以 我执空了，烦恼啊就断了。烦恼断了之后，我们要求六道轮回呀，也了不可得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六道轮回呀，是从烦恼障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小乘四果罗汉断见思烦恼，他就超越了六道轮回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所以六道里面分断生死就了了。我们再用智慧仔细去观察五蕴，运从语言生，所以色受想行识也没有自体，语言生无性。这样求五蕴相也是了不可得。我们的法旨也尽了，法旨产生的障碍就是所知障，障碍了菩提，障碍了涅槃，所知障尽了，菩提涅槃自然现前了，变异生死也尽了。六百卷大般若，它真实的经义就在这一句。所以佛陀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的确不难，可以说是一语道尽，一语道破。在这一句话当中，为什么很难领会，很难接受，很难弃如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啊，妄想执着太坚固，牢不可破，必得劳累本师释迦牟尼佛以22年的时间，来为我们说出这一个事实的真相，而这部心经啊，正是这个真相的总纲领。上来，这是讲般若修学的 宗旨说出来了。下面呢，要详细说明五蕴这个十二处十八界的真相。为的是便利我们观察，如果没有真实智慧的关照啊，就很难明达这些事实的真相。所以经文第二段善明色空，请看经文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是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是说明五蕴皆空的道理。佛法里面讲空，空不当作无讲，啊，空要当作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不难懂了，也用不着世尊呢用22年的时间来解释了。难的是不是立四相啊，了解这个空义，也不是四相消失说他做空，而是讲空跟有是同时的，空与有是一桩事情，这的确是非常不容易领会。世间人的观念，空与有啊是对立的，是相对的，有就不是空，空就不是有，这个我们世间人理解。如果说有就是空，空就是有，我们听了就很难接受了，就很难懂了。但是它是事实的真相，所以般若里面所讲的这个色与空啊，是 即时之空，这叫真空。即空之色称之为妙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因为四是四大组合的现象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合相，空就是般若真空之理。法空是说的中道第一空，绝不是偏空。所以本经无量皆空啊，是主体。色不异空啊，这底下四句可以说是他的注解。一切诸法不单世间法，佛法也不例外。一切诸法都是一合相，都是幻有，都无自性。如果我们细心从这个地方去观察，不难了解到事实的真相。中论里面说，因缘所生法，不说即是空。这个我是佛说的，一为是假名，一是中道义。这个四句要合起来看，就是心经这四句话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所讲的色、讲的空、讲的明、讲的中道，实在都是说明一个事实，都是说明一桩事情。我们不能够领会，是我们把这四个名相啊看作四桩事情，不晓得佛所讲一切的是说的一桩事情。从一桩事情去体会真相，不难领会。色法如是啊，受想行识啊，跟前面这个意思完全相同。如果要细说呢， 只要把思换成受想行识就行了。啊，是不是？色不异空，我们把那个色换成受，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即是受，乃至于底下一个识，识不异空，空不异识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我们这样去念，多念几遍，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不要落在意识里面。啊，什么叫意识呢？分别之处啊，离开一切分别之处，我们念反复不断的念这个字句，意思就能够体会到了。经文前面这个小标题里头啊，为我们说明色空的关系。第一句呢，是从假入空，就是色不异空啊，这一句。第二句是从空出假，空不异色。空是真如，是自性，是本体。思是讲一切现象。一切现象是依本体而变现出来的，所以体既然不可得，相当然也不可得。体不可以执着，相当然也不可以执着。第二句空不异色，从空出假，尽是空变法界，一切万象同时从自性变现出来。底下这个两句是空假相继，说明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一法如是，法法皆然，没有一法是例外。所以佛在华严上说，破一微尘，除大千金卷。又说，佛在一毛孔啊，一毛孔中转大法轮，都是这个意思。 镜像不相及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奇妙的现象呢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了解这个事实了，佛在经上所说的种种不思议的境界，我们自然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。般若所说的五蕴皆空的总纲领，对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有很重要的关系。净宗常常说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这些话